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高帆韩刚老师。 晶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嗯，又听到韩老师熟悉的声音了，同学们翘首以盼，等待多时了。好，今天的这篇直播呢，和我们的外刊阅读啊，韩老师给大家选择了一篇怎样的文章呢？ 今天给大家选的呢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全球变暖啊，气候变化与北极熊的关系啊，北极熊。 是，而且今天这个话题呢，它还不仅仅是关注环保，同时呢，它还结合了旅游，可以说是一篇比较有趣味的趣味阅读的文章。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吧。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听说过啊，位于北极南缘的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有一个叫做丘吉尔镇的地方。我想很多驴友和发烧友们可能早对此早有耳闻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北极熊之都。可以冠以一个用 capital 啊这样的词语来称呼它，顾名思义嘛，都成为了北极熊之都了。可见这个地方啊，能够看见的北极熊或者是北极熊选择在此地出没的频率还是很高的啊。每年呢，除了北极熊之外啊，还有上百种鸟类以及极光呢，吸引着全世界络绎不绝的游客。可是啊，气候变暖正在危及北极的物种，随着这个海冰越来越晚的形成和越来越早的融化，而现在的北极熊呢，面临着更短的捕猎时间和更长的断食时间的生存威胁。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文章啊，北极熊呢，在原有的栖息地啊，已经找不到什么食物了，饿得那叫骨瘦嶙峋，骨瘦如柴，看上去让人非常的心疼。可是呢，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的速度持续增长的话，北极熊将会不可避免的灭绝。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还是十分令人心痛的。于是啊，这篇文章呢就在分析哈，这个小镇和北极熊呢现在都在面临着一个生存发展的危机。今天啊，韩老师，我们的高帆带你学翻译呢，我们就去这个北极熊之都去看一看，我们一起去关心一下北极熊的未来还有没有，如果有，它的未来在哪里。好的 、 我们今天啊就一起读起来学起来啊，课堂任务还挺繁重的。好，首先我们来看标题 3,000 miles from Glasgow, a town and its polar bears face the future。 这里说到了3000公里以外 from 格拉斯哥啊，为什么要说到格拉斯哥呢？这肯定是一个隐喻了哈，有请韩老师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哈。 这个地方的格拉斯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刚刚结束的这 COP26 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第26次这个大会啊 COP26 在格拉斯哥啊刚刚结束没多久，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借这个格拉斯哥呢来指代出有关气候变化的这个问题啊，在那里召开大会，对吧？刚刚结束那个大会，离那个会场呢3000英里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小镇怎么样子？ 对啊，这是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所以他在这里指代的人们对于这个气候变化那种关注以及人们的这种行动，所以用一个地名来指代了。后面说一个小镇 a town and its polar bears， 这个极地熊哈、北极熊，我们的英文说法就叫 polar bears。 face the future， 面对未来啊，是说对于未来它的这个生存发展机遇的一种关注。好，我们开始看第一段了。Churchill， 这个叫做 Manitoba 啊，这个地方。This is not another story about saving Hudson Bay's polar bears. It's too late for that. This is a story about what comes next for a small town that builds itself as the polar bear capital of the world. 一上来就交代了这个事情啊，关注的是什么。首先，这里发生的并不是又一个拯救哈德森湾北极熊的故事，因为拯救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咱们要说的是一个以世界北极熊之都自居的小镇，接下来它该怎么办。好，第一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语言点。韩老师， 这个咱们俩的这个版本好像是，我看一下啊，这个版本我看给我这个版本好像不太一样，我们两个的这个第一段好像没有啊，你跟我说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您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就丘吉尔镇是坐落在北极圈南缘的一座偏远城镇。 对，就是它的上面，对，它是它的上面一段，就是它的开头的一段，上面一段。那如果说第一段没有的话，那咱们就继续往下讲，就说到丘吉尔镇是坐落的这个，好不好？ 哎，对对对。 那就说第一段是比较简单了，就没有什么难点了。 是，没错没错。 我就给大家呢，把那个 builds itself 不给它给划出来了哈、啊，就是说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呢？以什么样的名号呢？自居，啊，以什么样的条件自居？好，我们就来看这个丘吉尔镇吧。In Churchill, an isolated town perched on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Arctic.Climate change is not a looming danger. 说丘吉尔镇呢是 perched on 坐落在北极圈南缘的一座偏远的城镇。对这里来说呀，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looming danger. Looming 就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而是它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它是什么呢？它是已经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了。 It imbues daily life.包括什么呢？气候变化呀，是破裂的下水管道，是更高的树木，更长的夏天，以及更猛烈的暴风雪。It is broken sewer lines and taller trees, longer summers and bigger snowstorms, and the moose where caribous used to go. 还有啊，在以往的驯鹿出没的地方，见到的却是驼鹿了。而人们最大的担忧是 ，most of all, it is the fear.That Americans won't come visit anymore. 美国人啊，不会来这个地方旅游了。好，有请韩老师。 好，我们看一下啊，这段其实有很多比较精彩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刚才谈到的这个 perch 啊 ，perch， 我们知道它一般是栖息、坐落啊，对吧？你像这地方它是用了一个被动啊，一个被动的形式 ，an isolated town which is perched on， 它把 which is 给省略掉了。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哎，这个 perch 不应该是他自己坐落在那儿吗？对吧？为什么用了一个被动啊？这个就要去查词典，你查词典就会发现这个 perch 它是什么意思呢？是把什么时候放置在什么地方啊？要 perch something on something else 啊。那么这地方既然是 perch something on something else， 把什么放置在那里，那么这地方就出现了一个被动的形式了啊。就这个城镇呢是被人类安置在这里，就被人类建在了这里啊，被人类安置在这里的这个城镇。所以他用了一个被动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他应该是一个主动才对啊？这个位于哪里嘛，对吧？好，所以这一个被动要记住哈。Perched on the edge of the Arctic。好，后边谈到了说它不是一个looming danger。这个地方说是一个 loom 这个词啊 ，loom 我们都知道 loom 就隐隐约约的出现，而且呢越来越大的一个感觉哈，就隐隐约约的啊，渐越来越离你越来越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么这地方加 ing 形式 loom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快就要发生的事情，就不好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的这东西都可以说 something is looming。 记住啊，它东西一定是不好的，对吧？你比如说什么 the danger is looming 啊，这个危险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呢这地方把它处理成迫在眉睫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那么后边呢讲到这个 sewer lines， 好 sewer lines 我们都知道这个 sewage 这个 sewage 啊 sewage啊，叫什么呀？啊，排污 下水道 啊，这个，哎，对对对，下水道，下水道啊，这地方是 sewer line 啊 ，sewer line 啊，下水管道， 下水管道里边什么会有一些这个污水、脏水这些东西，对吧？ 嗯、 那个污水、脏水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sewage， 就是 sewer line 里边有 sewage， 大家记住啊，啊 sewer line 里边有 sewage， 污水下水管道里面有那些脏水、污水，这两个字要加以区分啊，它还是指代的不太一样东西啊。 嗯、 后面还有两个小动物啊，这个不是小动物了，这两个动物的名字啊，一个是 moose， 一个是 caribou。啊，这 caribou 呢，就是类似咱们经常听到这个 reindeer， 对吧 ？reindeer， 驯鹿，就是圣诞节要来了哈，这个圣诞老人他乘的那个鹿叫驯鹿。驯鹿呢有两个说法，一个叫 reindeer， 另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给到的这个 caribou。那么里边还有一个词啊 ，moose，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图片哈，就挺有意思的。这个 moose 就是驼鹿。驼鹿是应该是最大的鹿啊，鹿里边最大的，大家在网上一看就很吓人，特别高啊，特别高啊，大家可以就去区分一下什么是驼鹿，什么是这个还有这个咱们中国的麋鹿啊，还有这种还有马鹿啊，就是加拿大的马鹿啊，还有这边的驯鹿啊，到底都怎么说，对吧？ 对， 很有意思。 那还有梅花鹿呢啊， 对对对对，没错 啊。今天可真是长姿势的一课哈，都指不定在哪个地方了， 啊、对对对， 又学到好多新知识了。对，刚才韩老师说到那个 loom 这个单词呢，它有一种就是显得什么突出，什么东西危险呢，逼近了，慢慢的隐隐约约的逼近的感觉啊。它也有那种赫然的耸现，哎呀，反正带个人心理上的有一种惊恐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 嗯，反正有种逼近的惊恐的感觉啊。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哈。接下来我们选的这个段落呢，都是描述了很多人熊之间的互动啊，比较可爱啊。我们来看2014年啊，一位来自安大略省南部的加拿大医生呢，去了一趟丘吉尔镇。In 2014, a Canadian doctor visiting Churchill from southern Ontario took a photograph of climate change. It shows a red fox holding an Arctic fox in its mouth.The blood of the smaller creature staining its snow-white fur. 这句话的描写啊，把这个狐狸啊，赤狐它捕猎的场景哈、啊，写的还是非常的形象和生动的。说呀，这位来自安大略省的加拿大医生呢，就去了一趟丘吉尔镇。他拍下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呢？一张呈现气候变化的照片，是一只 red fox。大家马上脑补一下这个场面啊，赤狐，它的嘴里呢叼着一只北极狐。而这个后者呢，身形比较小，雪白的毛上沾满了血迹。来看一下这一段。 嗯，好，这里面呢主要是学习后边的一个小地方，这个句式啊 ，It shows a red fox， 后面用了一个 ing 形式啊，就它照片里呢显示了是一只赤狐。那赤狐怎么样呢？它后面加了 ing 形式来补充说明啊，像那什么从句的省略式啊 ，that 对吧 ？It shows a red fox。That holds an Arctic fox in its mouth. 好，把这个 that is that does 把 that 又省掉了，变成了 ing 形式。这种呢，咱们好多同学可能不善于用啊。你要写的话，你肯定是写的什么 ？It shows that， 对吧？你会这么写啊 ？It shows that a red fox holds 怎么样，对吧？它是用了什么 ？It shows something， 后面加 ing 形式啊，这种还是很巧妙的啊。再到后边呢，它又是一个这种独立的一个结构了啊，就属于这个句子，其实前面已经结束了，后面再说。The blood of the smaller creature staining its snow white fur， 又是一个补充说明啊、这个句子结构呢是很松散的啊，大家一般是写不出来的，对吧？它连用的两个 ing 形式做了一个补充说明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句式啊。后边的这个有一个词叫 stain 啊 ，stain 这个词我们所说的这个玷污，对吧？玷污给人弄脏啊。我们还有一个词给大家来做一个补充，就是 soil 这个词 ，soil。咱们说的土壤 soil， 哎，对 ，soil 呢做动词也有什么意思啊？就是一玷污的意思，玷污，对吧？弄脏，玷污的意思，哎，还有这个 stain， 你都可以顺便一块来记一下。嗯 嗯，您说他这段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场景呢？他是想说明在2014年的时候。 我感觉啊，他是在想到这个，你像这个。为什么说气候变化会就是拍下了一张呈现气候变化的照片？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情况呢？你想啊，赤狐它狐类它一般应该不会是说这个同类那么相残，应该是因为食物短缺了，当地食物短缺，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它的食物这个食物链出现了问题了，所以它会比如说这个大的吃这个就是那当然不算是完全的同类的哈，但是它也是一般情况下你像这种。 湖里它会吃，咱们知道像北京那些兔子比较多哈， 对， 那么有些兔子哎或者 之类的， 哎对，鼠之类的，对，但是因为它气候变化了，这个东西可能吃的就少了，对吧？吃的就少了，它就会就吃这个的，就是同类之间就会怎么样？你看它后面也在讲啊，你看导致了一些很多的物种呢向北迁移了，继续往北迁移了。 哦，这原有 对，这就肯定 地方的食物就已经匮乏了。 对对对对， 短缺了。就是我看到啊，就说这北极熊啊，有的时候在食物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也是会吃北极熊幼崽的。 对对，没错没错。 北极熊也会去捕食北极熊幼崽。 对对，没错。 所以大自然在这个生存状况下哈、啊 嗯，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啊。 对， 极端为了活下去啊，所以我们看了一张这样的照片以后呢，大家就能明白，就说现在在原有的地方呢，食物已经呈现一种短缺了。好， 对， 气候变化正在危及北极的物种。Warmer weather is endangering Arctic species. 部分呢。是因为它导致啊，像赤狐、狼、棕熊以及许多较小的物种向北迁移了。In part, by opening the gates for other animals like red foxes, wolves, and brown bears, as well as a host of smaller species to move north.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里吧，感觉还是有些知识点的。 好，首先呢，就是啊，它出现了 warmer weather， 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 global warming 的另一种说法啊 ，warmer weather 啊 ，global warming 啊，一个意思哈，或者你可以啊变成 rising temperatures 啊，不断上升的气温都是可以的啊，在英文当中它是有千变万化、增张力嘛，会有不同的说法啊，你可以学一下啊 ，warmer weather， 或者说这个 global warming 啊，或者 rising temperatures 都可以啊。好，再在后面的话啊 ，a part。By doing something， 他说啊，正在威胁这些物种，怎么威胁的呢 ？In part by doing something， 部分是通过这样来威胁。哎，你看这里面他用的很巧妙啊 ，in part by doing， 就通过做这样的事情来威胁他们啊。这个我们在翻的时候你就不能说通过做这个事情来威胁，哎，这个翻的时候就翻成了什么？部分原因是因为，对吧？是因为这样啊，是因为这样。OK， 后面说啊 ，open the gat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给某人打开了大门啊，他的这个。英文呢用的还是很形象啊 ，open the gat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为某人做某事，打开了大门。好，这个地方呢，我们你看他译文当中也没有去照字面直译啊，也是跳脱出来了啊。他说部分原因是他这个由于气候变暖呢，导致其他物种 move north 啊向北迁移，所以呢 open the gate 没有翻，这也是我们经常啊提到的啊翻译当中的原则，就是叫去形象化。啊，因为我们所说的啊，这个翻译呢，能直译的地方就要直译，不能直译的地方呢，就要进行异译。此处呢，就是因为你直译出来呢很奇怪，你比如说气候变暖，为这些动物呢向北迁移打开了大门，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中文对吧？气候变化给这些物种向北迁移打开了大门，觉得确实是中文是难以接受的。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做一个处理，我们给它去形象化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哈。翻译的一种基本的原则，再到后边的话呢，这个 a host of， a host of 要注意啊，这个表述等于什么？一系列，就是你们经常说的一系列，许多 a host of 啊，这地方大家比较喜欢使用什么 a series of？ 那你觉得这个地方能不能用 a series of？ 肯定不可以啊。我们之前也讲过 a series of， 那个一系列什么意思？一般指的是真的能够排上序列号，比如说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这能排序列的时候。我们才会选择 a series of 一系列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在平时说到了一系列，一般你就可以选用 a host of， 一系列的情况，比如说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情况，这个地方一般我们都不会说 a series of， 你就可以用 a host of 或者说 a number of。 哦，就编了号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编了号的就是能编上号的才会去尽可能选择那个，否则的话就尽可能少用 a series of。 哦，这就是词和词之间的细微的差异哈。 对对对， 情况下说，要不然你要是用错了，老外就觉得哎有点不对，但是哪儿不对他也说不出来，他就觉得不对啊。 对，就是之前我们在课上也讲过另一个啊，就是英国的这个英籍专家，他在中国待了20多年，写的那本书，我学的可能是假英语，这本书里面呢也谈到另一个题啊，就正好讲到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在那本书里呢，讲到说这个中国人写英语啊，就是写这个叫什么呀？叫EP 哎 ，ET， 哎，我是 ET 专家到了哪里？那很多人呢就写什么 a bachelor of experts，ET 啊，确实感觉起来好像还是对的哈，实际上是错的。什么词物用 batch， 就属于有批号，那属于生产产品的批号，才用 a batch of products， 它是能给它编上 batch number， 编上批号的时候才用那个啊。所以呢 ，ET 呢，一般我们怎么说呢 ？ET 一般就是 a number of， 啊 ，a number of 就好了啊。你记住，少用、慎用或者不用 a bachelor， 那个是按照中文造出来的。你啊，这个指产品，用在产品上，指人可不能用 a bachelor people， 是绝对不可以的啊。给大家提示一下。嗯， 还好那些不知道 a bachelor 的同学反而因祸得福了啊。 啊，对对对， 还不能乱用啊，这个词语是的。好，嗯，这里呢，这个 opening the gate 大家注意一下，老师说了哈，这个要翻译的时候要去形象化。如果你直接译为开一个大门的话，这里就显得一些语句不通顺。 对对， 哎，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就有专家来说话了。这位专家呢是马尼托巴大学的教授戴维巴伯。他说呀，在这个哈德森湾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不变的东西。我们来体会这句话 ：We haven't found anything that isn't changing。这句话就说明，其实万事万物啊都在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里啊。In Hudson Bay said 谁谁谁谁谁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who studies climate change as scientific director of the Churchill Marine Observatory。啊，这些都是人的名字和他的工作的单位。From the viruses and the bacteria right up to the whales, every single thing is being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从病毒 viruses bacteria 细菌，甚至到做庞然大物的鲸鱼，每一件事情 every single thing 都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当然这其中呢 that includes the local celebrities 当地的明星，也就是说当地的著名物种。好了，这里就是这个北极熊的学名叫做 Ursus maritimus or 英文名字 polar bears。好，后面有请韩老师。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部分呢，其实需要讲的东西并不多啊，但是呢，给大家指出几个点吧。第一个就是里边谈到的这个 director 啊，他说啊，这个他是作为 scientific director of 这个观测站的哈。director 一般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director 就是任何一个部门的这个头负责人啊。你如果不知道具体该怎么说，对对，都可以用 director。director， 或者再不会用的，你可以用 head， 头啊，头 head， 对吧 ？head of the team， 啊，什么咱们所说的团长啊、队长啊、组长啊，对吧？不会说的都可以用 head。还有一个词就是 chief of 某个部门。对对对对对，头。在前几天我正好在大学里这个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啊，讲到了另一个叫什么呀？里边谈到了说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啊，就是正好有一个汉英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这个好多同学呢就他平常不注意嘛，负责人就说老师，他就翻成什么叫 people in charge of th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啊 ，people in charge of 这个什么叫 in charge of？in charge of 一般是在负责管理负责做某个事情啊 ，in charge of 啊，负责某个事情，就是做了一个具体的事情，但一般不能说 in charge of 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是很奇怪。其实特别简单啊，它的英文当中出现的就是 head。head of th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英文当中原文就是用的 head， 但这个学生呢，在汉译英的时候呢，他往回忆的时候就想不到，所以呢，大家以后啊翻译的时候千万不要太机械啊，像我刚才谈到这个负责人哈、啊，就不是那么处理的啊，记住负责人一般就可以用head 或者 chief， 或者是 director 都可以的。 咱们说头或者是发号施令的人，说话算数的，啊，说话管用的，说了算的。人 对 啊，总指挥、导演， 没错没错 哈、啊，总负责人都可以叫做 director、head、chief。 对对，这个 head 呢还可以做动词啊，比如说由谁谁担任这个啊组织的负责人，或者由谁谁担任组长，由谁谁担任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考察队的队长等等，我们可以说这个考察队 is headed by somebody， 啊 ，be headed。By somebody， 由谁谁担任他的组长啊、队长啊、什么什么什么长啊，对吧 ？Be headed by 也是比较好用的。嗯， 咱台长也是 director 呢。 也是， 对对， 电台台长也是这个词儿啊。好，这个知识点大家注意补充一下啊。好，那他都说到了，也包括当地的著名物种北极熊。那么接下来啊，咱们就来了解了解北极熊。 嗯 ，The big white bears live out of rhythm with their southern cousins。先说这种大白熊的这个生活节奏啊，与他们的南方表亲不一致。这里 live out of rhythm 就是活出了那个节奏，就不在那个节奏里哈、啊，就不一致这个节奏和他们南方表亲。这个南方表亲指的是什么熊啊？棕熊，或者是南方 嗯，反正就是熊类嘛。哎，对对对对，因为只有在北方，只有北极熊生活在那里，肯定南方的就是其他的熊 啊，别的熊哈、啊 哎。对对对、哎。 好，大家知道吗？在冬天呢、啊，他们不是睡觉。而是在冰冻的海湾表面漫步，寻找环斑海豹。我们知道这个北熊，熊类冬天是要进行冬眠的，是吧？我们读的这故事里，冬天得找个洞冬眠吧。而这个北极熊冬天呢、啊、in winter, instead of sleeping, they roam across the surface of the frozen bay. R-O-A-M 就是漫步闲逛。Roam across the surface of the frozen bay. 干嘛呢？找食物呀。Looking for ringed seals. Ringed, 环状的哈，环斑的海豹。夏天呢，当冰雪融化的时候 ,in the summer, when the ice melts, they rest on shore. 他们啊，就在岸上休息。每年的这个时候 ,every year around this time,Several hundred polar bears congregate around the Churchill, waiting for the ice to form. 数百只北极熊都会聚集在丘吉尔镇周围，等待冰的形成。这个场景就颇为壮观了啊！如果人们想要去观赏的话，应该能够看到浩浩荡荡的，啊，这个北极熊聚居的场面。好，有请韩老师。 嗯，好。刚才晶晶谈了这个词啊 ,roam, 啊 ,across the surface of the frozen bay, 啊 ,roam 这个词呢啊很有意思啊，就是咱们说的闲逛漫游哈。给大家补充另一个就是 travel,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travel, 啊这个旅行啊旅游这个词。正好前几天呢在翻汉洛英的时候遇到一个表述叫什么，就是他走南闯北啊到过很多地方啊，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我们这个要翻怎么翻的特别简单啊，我们可以用 well traveled,well-traveled, 嗯， 哎，这个 travel 直接做成一个被动 ,well-traveled, 做成一个词啊，它就一个词，给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well-traveled 就指的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的，尤其是去过很多国家的人啊 ,well-traveled, 啊就咱们所说的这个是在世界各地啊周游列国，就尤其以前咱们读这个古文的时候啊说周游列国啊，那么你就可以什么 ,he's well-traveled, 对吧，哎 ,well-traveled,类似大家也见过，比如说像 well read, he's well read, 什么意思啊？这个阅读那个词，对，没错没错 ，well read, 啊 ，he's well read, 啊，博览群书的。还有什么像这个 well trained, he's well trained, 训练有素的、 哎、 ，well trained, 对不对？类似的，你会发现，哎，这个英语它确实很有意思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死板，真的是你真的要好好去揣摩啊，好多表达特别有意思。还有这个 travel 呢，它其实是一个及物动词，比如说就比咱们就说啊，这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啊、你想干嘛呢？你想 travel the world, 咱们可能会说 travel across the world, 但是你把 across 去掉也可以啊， travel the world, 直接做及物动词啊， 嗯 ,travel the world, 我们更习惯说 travel across the world, 但是呢 travel the world,更好用啊，做及物动词，你可以找一下啊，特别好用啊、 嗯。大家把这个 well 后面加了这个动词的 ED 形式啊，这些词组都背一背啊。老师说了 ，well trained, well read, well trained, 训练有素的，对，还有那个 well educated, 受过良好教育的， 对对， 都这些啊，这个就很好用了哈。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啊，看下这个北极熊的一些北极熊知识。北极熊在陆地上的时候啊，这个镇，你想啊，这个镇本来就不大，而且这北极熊现在呢，不也是还得到这个镇里头去活动吗？要去找食物吃啊，所以这个人熊互动的一些场景就丰富了起来。While the polar bears are on land, people in Churchill are careful to make wide turns around street corners.你看，镇上的人们在街角转弯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 啊，别人是街角碰见爱，这地儿的人呢是街角碰见北极熊，是吧？叫 make wide turns， 转弯的时候啊都得小心翼翼了。他们避免呢在夜间独自行走， They avoid walking alone at night， 他们像保护财物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垃圾。They guard their trash with a kind of care usually reserved for things that are valuable， 是吧？这本来像保护财物一样的哈，结果现在呢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垃圾，就怕这个熊哈去翻。Everyone has a story about a close encounter， 这里的 encounter 的意思呢是近距离面对面的接触，非常近距离的接触。说这个镇上每个人啊都有跟这北极熊呢亲密接触的故事。您比如说吧，这位74岁的约瑟夫·米歇尔，啊，这位啊 Joseph Michel 啊，这个 Baudry 吧，这位哈 174 told me that one morning he made the mistake of cooking bacon without turning on the stovetop vent。有一天早上啊，他犯了一错误，他在煎培根的时候呢，没有打开炉灶上这通风口。嘿，好家伙 ，A bear put a paw through a front window。结果一只熊这个时候啪一只爪子就伸进了前窗，这个布德罗赶紧就从他们家后门溜走了啊。 Mr. 这个布德罗 went out the back door，啊，这一段写的就非常的形象啊。好，有请韩老师。 嗯，好，我们来看啊，这里边啊几个小点啊，里边他呢说这些人呢都会 avoid walking alone at night，啊，都避免在夜间的独自行走。给大家补充一下啊，由 walk 来啊构成了比较好用的词组。在我们很多演讲当中呢，会经常听到这句话啊，就是一什么叫独行快，众行远啊。独行，如果你自己走路，你可以走得很快，但如果你要想走得更远的话呢，就要大家一起来走啊。就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对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你要想只是顾着自己的发展啊，可以发展得很快。但你要想持久的发展的话，就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发展。就咱们谈到习主席谈到的叫共同发展，对吧？共同发展，独行快，众行远啊。那么怎么说呢 ？If you want to walk fast, walk alone. If you want to walk far, walk together. 你看啊，就是 If you want to walk fast， 想要走快的话 ，walk alone， 那就自己走。If you want to far，If we want to walk far， 想走得远的话呢 ，walk together。哎，这个字句很好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这很多写作当中也可以用的啊。独行快，众行远，就要想走得快，就自己走；要想走得远，就一起走，对吧？哎，就是强调大家要想持续发展、长久发展，就一起来啊，不能光顾着自己的发展啊。还有一个词组呢，就是我们之前应该也说过，叫 walk the talk， 啊 ，talk 说话啊。构成两个词组，一个是 talk the talk 和 walk the walk。talk 就是说话 ，talk 讲话嘛 ，talk walk 就是走路。那么 talk the talk 什么意思？就属于停留在这个口头上啊，只是在那里夸夸其谈啊。有些人呢就是 talk the talk， 总是在那里什么纸上谈兵 ，talk the talk。而有人呢什么是 walk the walk， 有人什么则注重实践，把什么事情都落到实处。walk the walk 意思就是什么都付诸实际行动里，付诸实际行动。所以呢后来就是 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 啊，后来又一个变体就是 walk the talk walk the talk， 把你 talk 的那东西要 walk 起来。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说的要付诸行动， 实践，付诸行动， 哎，付诸实施，付诸行动，不能光喊口号里啊。之前今天还记不记得咱们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说过，咱们李总理之前答记者问说过什么，扯开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是 啊，就扯开嗓子就是你在那天天喊破喉咙，大家一定要加油加油，但你都不去行动，对吧？扯开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对吧？扯开嗓子在那喊，不如甩开膀子去干，对不对？这个就是翻成了 walk the talk， 对吧？把你这个 talk 的东西要 walk 起来，哎，很好用的词组啊，这个表达就非常的生动啊，非常生动。 大家看老师讲这些词组是英文是有多简单哈 ，walk talk 这些词儿是吧？但人家指代的含义就不一样了。一个 walk 指代的是人行动起来，一个 talk 指的是人只是在纸上谈兵、夸夸其谈而已，说空话而已啊。所以说，你看 walk talk 现在已经有新的用法了。 再加上这个独行快重行远，也是用非常简单的句子来表达的。今天这个词组请一定要记下来好吗？要成为你今天这节课的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好， 对，我再补充一个啊，后边刚才金正谈到说这个人们都保护着自己的垃圾哈，正好我昨天看到一个英文的文章，里面也谈到了关于这个垃圾处理的问题啊，就是要变废为宝啊，说变废为宝，把这垃圾呢都变成宝啊，变废为宝。他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叫 upcycle。 我知道啊，属于循环利用循环使用，叫 recycle， 对不对？但里面用了一个 upcycle， 我觉得特别好， up 往上走， upcycle recycle 循环利用。那么 upcycle 呢，是 cycle 起来的时候呢，是往上走的，把这个不好的东西变成有价值的东西了。哎，很好很好的一个词，你可以学一下啊。upcycle 那篇文章里它出现好几次。 这是一个新词儿吗？还是？ 哎，对，应该算是个新词，因为 而生的新词儿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在这个电脑上看的话，它是有一个画红色的那个线，说明这个词应该是至少这个电脑上这个词典是不识别的。后来我专门查了一下。确实的有这么用，就是这么说啊 ，upcycle 啊，这还是很有意思。哎，变废为宝，正好就循环利用嘛，等于说把这垃圾循环利用，利用的时候呢是往上利用， 利用 哎，对对，把它变成宝了，对对对对， 提升使用价值了。 没错没错没错啊，挺好用的一个词， 不错啊。啊，就是老师给我们在垃圾的这个知识点上有补充的一个词儿啊，叫变废为宝。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说呀，其实这些熊呢也不仅仅是惹麻烦的东西，其实人家也有好处，他们是当地啊经济的支柱。 The bears are not just a nuisance， 惹麻烦的东西， N-U-I-S-A-N-C-E， However they are also the mainstays of the local economy。 大家认识这个词吗？ Mainstays， 支柱 of the local economy。 大白熊旅游、懒熊探险以及其他有类似名字的公司呢，每年都会接待大量涌入的富有的游客，这就在说明啊，他们是怎么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的。像这些什么 Great White Bear Tours、 Lazy Bear Expeditions and other companies with similar names cater 就是向众人服务 to an annual influx of wealthy tourists，注意哦，还是 wealthy， 有钱的富有的游客。干嘛呢？这公司啊就把这些游客把大巴啊用大巴把他们拉到北极熊聚集的海岸线上， carrying them in big wheeled buses to the shoreline where the bears congregate。 镇上关于北极熊的警告给这样的体验呢又增加了一丝刺激性。 The warning about bears in town add a little excitementto the experience。 好，看看这一段的知识点。 好，首先要关注的是个 however 的使用。 however 这个同学们一定要关注，你看老外他在用 however 的时候他一般很少用的句首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哈，你看他用在了放在了句末，对吧？ however 好，后边呢这个 mainstay 看到这个词呢就给大家补充一下我们的汉英现在一直在谈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所说的双循环，对吧？中国的这个新的发展格局新的发展格局是双循环什么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这样的新的发展格局。现在中国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对吧？在咱们国家的这个领导层啊就说提出了一个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对吧？好，这个表达好，这个要形成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foster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这个格局啊，我们的官方译名当中用的是 paradigm， P-A-R-A-D-I-G-M， paradigm。 好，官方都用的这个词你就背就好了，不要改，你也不要造，背就好，大家都是背了啊，就是专家已经确定这个说法你就背就好了啊。 foster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后面呢用 with， 好 with A 怎么样啊，with B 怎么样，好 with domestic circulation， 好以国内的循环as the mainstay 作为主体，看到没有？好，作为主体，好 ，with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另一个呢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好，国内国际循环怎么样啊 ？reinforcing each other，reinforce 加强，好 ，reinforce each other 相互加强，相互促进里边呢尤其要注意这个 with 的使用，很巧妙啊 ，with something as something else。 以它作为什么，后面的是 with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啊，都用了一个 with 啊 ，with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stay and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reinforcing each other。 嗯， 哎，这个表达要记住啊，就是只要考的双循环，这句话就是你要考口译啊或者笔译的话，肯定要考的。啊，双循环这个就背就好了，没什么考讲的啊，就背啊，给大家去补充这个表达啊，要记一下。在后边的话呢，谈到了这个 wealthy tourists 啊，刚才经理也说了哈，就是 rich。那么再补充几个比较好的表达，像富裕的，我们还可以说 well heeled heel 啊，脚后跟啊，脚跟 h e e l well heeled 啊，就是脚后跟，就是脚后跟弄得很好的，这应该是一个从中。古代的英语变来的，就是以前的富人啊，他们这个鞋呢都保护得很好啊，富人那个鞋就他有钱嘛，所以那个鞋跟都保护得很好，穷人的鞋呢可能穿着上就穿漏了，对吧，所以呢就有那个 well heeled， 鞋跟保护得很好的就说明人家家里有钱，对吧，啊 well heeled 到现在也是这么说啊，有钱人，对吧，啊有钱人啊 well heeled， 对， 典故他那个后引申而来的哈。 哎，没错没错， 那也用到您刚才说那个 well 的那个结构了， well 怎么怎么样，对，是吧？ 哎 ，well， 对，没错没错 ，well healed， 哎，对啊 ，heel， 哎 ，heel 后边再加一个 ed， 对吧 ？well healed， 那么还有一个呢， 保护的不错的，说明是有钱人啊。 对对对对对对，没钱的以前你看咱们看那个什么，这个鞋就露脚后跟的或什么之类的啊，那种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钱的人呢，就是这个 people with deep pockets。Pocket， 他的口袋很深，对吧？哎，对，深袋有深袋子的人，一般就是有钱嘛，对吧？Deep pocket， 就我们说的实力财力雄厚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外刊里面经常会出现嘛 ，companies with deep pockets， 那些财力雄厚的企业，他们会有钱去做这个研发，对吧？或者做什么，对吧？这个啊，with deep pocket 也是表示有钱的啊，财力雄厚的啊，就是这么来说，你可以记一下啊。 哎，有钱的这个短语大家应该很喜欢了吧，都能够记得住吧，是不是啊？ 对， 都是自己的梦想吧，那赶紧都记一下来啊，是吧，啊， 对对对，记一下， 打理好啊，买鞋买好鞋，是吧，都做深一点儿。 对对， 好，这个富有哈，这里用的是原文用的是 wealthy，啊，所以呢他们就这段就看出来北极熊给他们带来不少的旅游生意，是吧， 对对对， 拉到那海岸线上去看，然后呢还警告什么熊出没请注意吧，大概就写这些警告语，看得挺刺激的，越是这样人们越想去看。 对，你像刚才讲的这个 deep pockets 啊 deep pockets， 你也可以像刚才们讲的，就加一个连字符，然后呢后面变成 ed， 加 ed 就 deep pocketed， 对的， deep pocketed 也是有钱人有钱人啊 deep pocketed，哎，你可以查一下啊，这也是一个说法啊。 加个 pocket 就变成了形容词形式了嘛？ 哎，没错没错， 是他们是口袋深的人。 对， deep pocketed。好，说这丘吉尔镇上呢，其实曾经哈，到处都是熊皮。这句话听着还毛骨悚然。就那会儿，就是在近年来呢，人们还是竭力的让这些动物们活下来。Churchill is stuffed with 一种填满充斥的状态 stuffed with bear skins， but these days 如今呢 every effort is made to keep the animals alive， bears that don't behave used to be shot， behave 的意思就是行为规范良好哈，这里就是说那些行为恶劣的暴力熊，那些暴力熊们， 对， 过去呢会遭到这个射杀的，但是如今啊，他们会被困在一个什么熊监狱里边 ？Now they are trapped， 就是说他们被先被陷阱给捕获了，然后呢 ，taken to bear jail。这个熊监狱呢是一个airport hangar with reinforced cells， 是一个加固牢房的机场的飞机库。最终呢，他们会被运到北边70公里的地方，那里人少。And eventually, airlifted to about 70 kilometers north, where there are even fewer people. 其实他们被运到那个地方去，也就是说去放生了，就不会在这种地方再待着了啊。嗯，看来现在人们的这种也不得不保护了，因为越来越少。好，有请韩老师。 嗯，好，这地方就讲一个词组啊 ，keep something alive 啊 ，keep something alive， 在我们做汉道音的时候，它指的什么意思呢？指的是这个传承。啊，传承的意思啊，比如说 keep the culture alive， keep the tradition alive， 让这个传统呢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让这种文化一直传承下去啊 ，keep something alive 啊，传承这个表达啊，记住用 keep something alive。 字面意思是让它活着，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让它兴盛着、繁荣着，继续，就是继续的流传着。 没错，没错，流传下去，对， 这个生命力保持着。 对对对，就这意思啊。 我们来看哈，这个第三段啊，说这个北极熊现在你看，那它具体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说呀，由于今年的海冰形成的时间晚，融化的时间又早，北极熊呢在丘吉尔镇附近的时间呢是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全球变暖的一个直接的影响。 One immediate impact， 最直接的影响 of global warming 是什么呢？ Is that the bears are spending more time around Churchill as the sea ice forms later in the year and melts earlier。 就这个问题在陆地上啊，大家听一听哈， On land，北极熊每天减重约1公斤，哇！大家想想，这个每天减重1公斤还是挺可怕的啊。Polar bears lose about 1 kilograms of their weight each day. 随着冰期缩短 ，as ice season shrinks， 萎缩缩短 shrinks， 这北极熊呢每天是面临着双重的痛苦。The bears face the double pain of fewer days of hunting。And more days of fasting. 这里有一个 fewer days 和 more days. 什么更少了呢？更短的捕猎时间了。什么更长了呢？更长的断食时间了。就是捕食的时间变少了，吃不了饭的时间，饿肚子的时间呢，变多了。根据加拿大政府科学家的说法， Between 1980 and 2019,从1980年到2019年间，将近40年的时间 ，the weight of the average pregnant polar bears in the Churchill region declined by 15%。丘吉尔地区呢，怀孕的北极熊的平均体重都下降了15%，而 new births are in decline。new births 这里指的是新生幼崽的数量呢，在下降了。从1987年到2016年。The number of polar bears in Western Hudson Bay fell by 30% from 1987 to 2016. 哈德森湾北西北的北极熊呢，已经数量下降了30%了啊，数量很高。一些专家认为啊，北极熊的状况已经岌岌可危。Some experts think the population already is in terminal decline. 好，这段比较长啊，不知道知识点多不多，有请韩老师。 好，就第一句话大家看一下，这句话它的翻译的这个语序啊做了一个调整啊，这个 as the sea ice forms， 就这个地方呢as the sea ice forms later in the year， 这个地方 as 是表示原因啊，所以呢在行文的时候呢把这个原因呢放在了前边，中文呢是前因后果，原因是放在前边，然后呢前面的啊 one immediat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is that，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概括，对吧，是一个概括。那么他先说的后边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先说事实背景，再说判断、表态和总结啊。概括总结这个前面这个小的部分呢，是放在了最后边。你看他新闻他说，由于怎么怎么样，这也是全球变暖的一个直接影响。这个译文呢译的还是很好的啊，你读它的语感就很好，对吧？同样你要看到这句话呢，如果让你来比如说汉译英的话，你能不能也像这个原作者啊，写出逆着行文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对吧？就看你的能力了，对吧？英文呢一般是前边是重要的信息，把重要的信息放在前面啊，判断、表态、总结会放在前边，后边呢会出现这个事实背景类的信息啊，就判断、表态、总结，英文呢更多的时候是出现了前边，事实背景类的信息呢是出现在后边，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再到后边呢这个从1980年到2019年和后面的从1987年到2016年是用了两个不同的表达法，你看到没有？下面是 between A and B， 后面是 from A to B， 两个替换的说法，聪明的同学都看到了，对吧？好，就给你提示一下哈，你看，很简单的两个地方，但是它也换了说法，要注意啊。再一个呢，这里边就是用到了 something is in decline， 我们很多同学都学过 something is on the decrease。Something is on the increase. 这地方是 something is in decline. 看到没有？它是 be in decline， 等于你们学的 be on the decrease， 下降，对吧？不断下降，这地方也是不断下降，但说法变了。注意啊，里边没有定冠词，学要学细节。be in decline， be on the decrease， 学会了没有？两个啊，又是替换啊，对。再到后面这个点啊 ，the population already is in terminal decline， 它指的是啊，北极熊的这个种群的数量，对吧？种群的数量的下降的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了。terminal 啊，指的是一些疾病啊或者一些情况啊不可逆转的意思啊 ，terminal 啊就不可扭转了，不可逆转了。咱们说什么 ？He's terminally ill， 什么意思啊？他病如病如膏肓，对。Be terminally ill， 啊 ，be terminally ill， 病如膏肓，就快不行了，哎，就是这个表达很好啊。Be terminally ill 这个词组呢，我是什么时候看到的？是在当年王宝强这个演的最好的电影叫什么呀？ 是 这个《天下无贼》 哦，对 啊，《天下无贼》啊，天下无贼里边有一句话说什么？是刘德华还是谁什么？就是在那个里边演的时候，他说：“哎呀，什么时候那个我妻子不是什么来着？说已经快不行了，对吧？就是里边这个翻译翻的很好，说什么？”这个人 is terminally ill， 哎，我觉得译文译得很精彩啊，很精彩。嗯， 同学们，高帆跟我们看电视、看电影、刷剧的时候都不一样，人家看的是英文翻译，咱们看的是中文台词儿。虽然电影都是有这个英文字幕的哈， 对， 但是咱们怎么就没看到呢？你们看了《天下无贼》，你们看到了 terminally ill 了吗？ 大家都忙着看王宝强呢，是吧？ 好，是不是？这就是区别了哈。Terminal 的意思就是不可逆转的一种比较终极的状态了。 对对， 嗯，就比这种比较结果的状态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看这段能不能快速的学完。一些熊呢可能会向北迁移 ，Some bears may survive at least for time by moving further north。从而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呢能够存活下来，就是人现在没办法，只能向北迁移了。但是研究和倡导组织北极熊国际的科学家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呢，说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果温室气温排放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加，那么这个哈德逊湾地区的北极熊将会不可避免的消失。 But over the coming decades, i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ntinue to buildAt the current pace, the disappearance of polar bears from the Hudson Bay region is inevitable, according to the 2020 study conducted by scientists at Polar Bears International, a research and advocacy group. 这个 advocacy 呢，就是倡导的意思。这位叫做史蒂芬阿姆斯特拉普的公司首席科学家表示说呀，其实现在呢还不算太晚。Steve Armstrong.Its chief scientist said it is not too late. I'm confident that holding th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below 2 degrees Celsius will preserve polar bears in parts of their current range. 他说，我相信啊，如果咱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的话，是可以保护北极熊在目前的范围内的部分活动的。That is the goal nations set.At the Paris Climate Meetings in 2015, 这就是各国呀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会议上的设定的目标啊。But the commitments that nations have made are inadequate to achieve the goal. 但是各国做出的承诺呢，又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于是科学家估计 ，scientists estimate global temperatures are on pace to rise by roughly 3 degrees Celsius.Above the pre-industrial norm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可是科学家们估计啊，到本世纪末，这个全球气温呢，将会比工业化前的标准上升大约三摄氏度。这情况啊，就严峻了。好，看这最后一段有没有难点？ 嗯，好，我就快速的讲几个点哈。这第一个小地方呢是啊 ，at the current pace 等于 at the current rate。注意啊 ，at the current rate 就那个比例啊，在这没错，在这个语境下 at this rate 我们经常看英文的时候啊 at this rate 啊什么意思啊？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的话，比如说啊，像什么时候什么怎么样啊 ？So 啊 at this rate 啊怎么样啊 at this rate 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的话啊 things will get worse 啊，就是事情会变得更加糟糕啊 at this rate 注意啊。 这个表达里边的 rate 就是速度的概念啊。 嗯， 在后边的话呢，就是讲到了啊，这个基本的概念啊，将全球气温的升幅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啊，就是两摄氏度，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是 1.5 摄氏度啊，最理想的是属于把全球气温的升幅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这个呢是这个咱们一直以来国际会议上在谈到的一个具体的数字啊， 1.5 摄氏度对吧，当然呢如果再宽泛一点的话呢，就两摄氏度，就不能超过两摄氏度对吧，最好是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这个咱们就能够人类的这个 survival 啊，就可能性更大一点，要不然整个世界就完了，对吧？哎，这是一个大数的一个警告啊。再到后面的话呢，be on pace to do something 啊，等于咱们所说的啊 ，be on track to do something 啊 ，on pace 啊，就将会啊 ，on pace to do，on track to do 和 on course to do 这三个都可以替换啊 ，on pace to do，on track to do。On course to do 就将要就在这个轨道上，它就按照正常的轨道往前走，就是将会，只要不发生意外，它就一直会这样往下走，就最终会出现一个情况啊。所以你看 ，on pace 也是，你只要不改变速度，这种速度下去啊，就慢慢就会这样。On track to do 呢也一样的，在这个轨道上什么，你只要在轨道上，最终你会做一个什么事情。Course 也一样啊，过程嘛。On course， 只要不从这个过程当中掉下去，那就也一直的会这样下去啊。它就是一直属于将要。翻中文翻不出这个概念了，中文就是什么将要将会。 嗯， 英文呢意思很明确啊，就是只要不出意外，这样一直下去就会怎么样啊？但你注意它的语境啊。 嗯，好，那咱们今天的这个段落呢，就学到这里，差不多也都全部学完了哈。看来今天的文段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同学们读起来呢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啊，寓教于乐的一篇文章。咱们也学习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啊，也提升了对于保护北极熊的这种认识和觉悟吧。啊，韩老师看一下本期咱们有没有特别给同学们提点的地方？ 嗯，我觉得主要是注意啊，在这篇文章里边的一些小词的使用啊，包括刚才没有讲的像这个 at。Add a little excitement to the experience. Add something to something else. 等等，我觉得学习一定要去关注小词啊，包括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其实量还比较大哈，还要关注比如说它的冠词的使用、介词的使用，对吧？还有因为这个译文啊，译的还是比较精准的啊，大家多向译文去学习，看看这有什么变化。 对，老师讲的呢是老师觉得一些重要的大家需要知道的，但是实际上你自己再去多读几遍这个文章的时候，你也能够找到自己所想要的一些收获啊。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吃透每次高凡老师为大家精心选择和讲解的文章，足够大家学习和消化了。好，感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精彩选题，谢谢同学们的认真收听，非常充实的一个小时啊，咱们就期待下次再见了。好，再见。 OK， 拜拜。 好，再见，拜拜。 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将首钢改造成冬奥场馆所产生的现 状。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at the Olympics？ 为什么双双加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百度香烟弹 is in 成都。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期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听听 FM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